必听到知己笑声到永远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飞走蝴蝶，时辰的路客往来没有情节。红色的秋雨世界，被入世的梦吸血。我想我没成熟到能理解离别。孤单是你说，我们曾经来过，嬉笑伤感。而沉默，你还在寻找什么？是否已丢失太多？这里每一种答案都不属于你和我。你还在寻找什么？是否被天真掠过？这里每一次成长，痛而决绝的我还是我。你说

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只想要花会开花唱我的歌声。

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

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明确自2017年起提高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缴费标准上限，由现行的7420元调整为9000元，最低缴费标准1000元保持不变。同时新增设两个缴费补贴档次，并提高了财政补贴额度，每人每年最高补贴150元。在中心城区，一切乱停车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，没地儿停。2017年，东城区和西城区将携手入地找空间，并加大对违法停车的管理力度，引导市民停车入位。同时城六区将各自推动一两个居住区停车试点项目，确保当年取得实效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969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新的戒指失了光泽，

一同睡一抱，那晚摔碎的浴缸陪我们睡不着，是你我两只鱼怎么都爱不到，陌生的躲掉拥抱，我就这样好不好，记住你撑到几秒，你就不要急切的赶走我不轻描描，我们就说好，我也尽力会做到，勾勾手谁都别赖掉，我就这样好不好，趁最后再爱几秒，不管给我就算是陌生的一个心跳，当我们说好发现真的很难做到，有感情谁都赖不掉，赖不掉， 笑容，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，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。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，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。我不能再看你多一眼都是痛，即使知道暗地里你又回头，我

史上最严交规实施以后，全国考取驾照的难度加大了，各地科目考试通过率一度再创新低。不少人认为，虽然难度增加，但驾照的含金量确实提高了。其实驾照在世界范围都是一个并不容易拿到手的本儿，甚至还有很多奇葩的规定。在德国，驾照只能考五次，要先通过视力测试，并完成8小时的急救课程，随后考生要完成至少14堂理论课和12堂驾驶课。驾驶课包括高速公路、联邦一级公路和夜路驾驶。德国驾照考试中的路面考试需要约45分钟，会考到大部分的驾驶细节，监考非常严格。在德国，一次通过路面考试的概率不到2/3。德国一次驾考收费170欧元，一般汽车驾照考下来，算上培训费，最少也要1500欧元了。如果考生考了3次还没有通过，会被送去参加测试智商和判断力的心理测试，看看是否适合驾驶。适合的话，还可以考2次。如果被认为不适合，驾车梦就此了结。在德国顺利拿下驾照之后，还可以自愿参加驾驶技术提高班，学习如何应对各种路况。当然还有法国，法国每年参加测试的350万人当中，只有33%的考生能够顺利拿到驾照。每套试题由40道选择题组成，大部分题都是图示某种交通状况，让做题人决定如何处理。40道考题中，错误不能超过5个，超过5个就没有通过。笔试的难度是很大的，就算考过了笔试，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，更艰难的路考还在后面。法国出台了一项新规定，交通考试第二天才通报成绩。法国以往的做法是主考官当场就报成绩，由于通过率低，准驾驶员们有时会当场做出过火的事情来，对考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，所以法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护考官，考试24小时之后才由信件通知考试成绩。行人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无论是需要通过严格的理论考试，还是陷阱重重的路考，究其原因无非都是为了驾驶者能够安全的上路，尽量避免交通意外的发生。严格的驾照考试都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。 我逃不了。 们却没有说话，这气氛好假。看着悲伤隔着你刀枪，想同个时差，却有不同的心欢。我们牵着手，心里温度不一样，想的感触不一样，我们却假装一切都一样。如果爱只剩下假象，我们该怎么去说谎？难道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模样？有爱却很伤，不爱也不放，等谢谢投降。相同的地方却看不同的方向，听同一首歌心里感动不一样，想的画面不一样，我们却假装一切都一样。如果爱只剩下假象，我们该怎么去说谎？难道这就是爱情最后的模样？有爱却很伤，不爱也不放，等谁先投降。爱的开始都一样，抱着一样的希望，却忘了一样的力量。追赶着的怕受伤，回头看的怕遗憾，直到发现没对的对方。Oh, 如果爱只剩下假象，我们该怎么去说谎？难道这就是爱情最后的模样？有爱却很伤，不爱也不放，当谁先投降？说我们不一样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飘着雨，我依然

想做回自我。多少风雨才让我懂得这个世界，多少沉默才让我感到只有你最深，才会珍惜 上帝从不会埋怨人们的愚昧，人们却总是埋怨上帝的不公平。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，只有相对的合理。别总是埋怨别人的不是，也别老是怪罪他人的不义。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有时候是相互的，凡事多拿镜子照照自己，用公平的目光去审视不公平的现象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。有时候不公平也是一种经历，一种磨砺，更是一种积累，会让你更坚强的成长。 经过人生的一阵